本节目由酷我音乐独家播出，欢迎点击订阅。 嘿，你好，欢迎来到了本周的酷我音乐调频，我是主播莫大人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主播萱草。 那萱草，就是前一段时间是十一假期嘛，你有没有去参加婚礼啊？ 还行，没有。我的朋友大概集中在前两年吧，就陆陆续续的结婚。然后我现在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是处于怀孕生孩子的状态。 哦。我今年不知道为什么，就是今年这个假期参加了好几场婚礼，就好多结婚的朋友啊亲戚的，就是所以特别想聊聊关于婚姻这个话题。那现在这么多人结婚嘛，但是我看网上的调查就说今年就这几年啊，我们中国的这个结婚率越来越低了。 对， 到底这个结婚是大家是怎么看的呢，是吧？ 对， 这话题呢就来聊一聊婚姻，就是给即将结婚的人一个忠告吧。萱草也算过来人啊，到底这个有什么忠告可以告诉我们吗？ 告诉你，莫大人想留个私心啊，来让我来告诉你。对，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是越来越懂得自己想要什么了，就不再是像以前那样盲目的跟着一些大舆论走哈，就觉得说到年龄我就要结婚了。但现在的人会比较都想为自己多想一点，就是我自己结婚倒不 为了爱情， 对，倒不会不会快乐呢？还就是结婚为了什么？所以现在大家对待结婚这件事情真的是越来越谨慎了呀。 啊，这期节目好像采访啊，我在采访萱草。 来吧，来，我们看一下这个音乐以及大家的评论吧。 嗯，先说歌吧，第一首歌呢叫做《最美婚礼》，来自白小白的一首歌。 嗯。 很好听、啊、 对，这个朋友雪天使哈，来看他怎么说。他说没有怀孕生过孩子，你永远不知道自己嫁的是人是狗。 嗯，就是怀了孕之后才发现对方啊突然不爱你了，或者突然出轨了，爱上别人什么的。 也不是，我觉得怀孕生孩子经历过这件事情吧，就比较能考验一个人的耐心以及他对这段感情的就是信心吧，就他的态度。有的人会嫌说、哎呀太麻烦了，带孩子 要照顾一年啊。 对啊，就遇到这种事情就不耐烦了，那你说你怎么可能跟他携手一辈子呢？ 嗯，确实是。穿上婚纱让朋友见证我们礼堂里营造出浪漫气息，就让我给你一场想要的最美的婚礼。我想和你结婚，做炙热的亲吻，我想和你在这儿开始私定终身。香槟塔前许下了誓言，白头偕老是我一生夙愿。我想和你结婚，做最幸福的人，穿上婚纱让朋友见证我们礼堂里营造出浪漫气息，就让我给你一场想要的最美的婚礼。 第二首歌来自于齐晨的《咱们结婚吧》， 很有节奏感的一首歌啊。大瑞瑞喜欢宝宝白，他说呢，刚结婚半年，结婚之前一定要了解清楚再结婚，能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，一定要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一下，要不然你会发现他到处都是毛病。还有就是不要因为冲动而去结婚，结婚一定是顺其自然，到了两个人都愿意与对方携手一生再结婚，结婚以后多了一些人情世故，生活就归于平淡了，感情变亲情。 嗯，是这样， 确实结婚和不结婚有那个会有很大的改变，还是要想清楚之后再结婚。 对，现在有一个流行的新词叫做婚前示爱嘛，就是婚前同居， 就是有人会说合不合适啊，还是试一试，就是觉得合适了考虑清楚了再去结婚，不像以前那样新娘新郎是媒妁之言嘛，然后到了新婚当晚啊，掀起盖头来才知道，哦，跟你结婚的是这个人，就以前没有任何的感情基础，那样的话这个婚姻全凭运气了，是很脆弱的。 对，万一是自己喜欢的那款还好，不喜欢的话这辈子都完了。 对啊，就对彼此都不是很公平。 你知道吗，你身边有没有那种就是结婚前会有恐惧症的那种人？我发现我身边的每一个男性朋友啊，在结婚之前都会找一天晚上或者是什么时候或者头一天来找我谈心，然后跟我说我好害怕呀，我发现我不想结婚了，我还忘不了我的前任之类的。 啊，那就有点渣了吧。还忘不了前任，你干嘛跟现任发展到现在？ 很多你知道吗，很多，真的很多。 哎，我能理解那种婚前焦虑，就是马上要结婚，然后明天一过完呢，整个人的人生将迎来一个新的转折点，因为你要肩负的责任是不一样的，你的角色又多了一种。我觉得，我认为啊， 对，我以后只能爱那一个女人 了，对啊， 就不能再选别人。 我认为这是一种怎么说，你将要迎来一个转变的一个巨大的压力感，而不是说我不想或怎么样，就他可能会有点恐惧，说啊，我明天要更加的成熟起来才可以。我觉得可能是源于这种压力的一些恐慌吧。 最美的梦啊，有你陪伴我同闯天涯。 下一首歌来自钟嘉欣的《我结婚了》，也是一首粤语歌，希望大家喜欢。 万仔仔他列了很多点呀，讲留言留得很认真，他说我们结婚已经四年多了，刚要的宝宝，我的建议一，刚结婚两个人还需要磨合，不要立马就要孩子，不然出现问题后呢，没有办法可以潇洒的分开。第二，中国大环境里呢，好像做不到结婚只是两个人的事情，更多呢还是两个家庭的结合，要做好面对两个家庭琐事的心理准备。三是婚姻需要经营，不能够单靠爱维持。他说的很对啊。 确实是这样。 我来人听听啊， 是一个很有经验的人， 一定要听进去啊。 完了，刚才走神了，没有听。哎， 没关系， 没关系，我节目发了之后我再仔细 听。 对对对，回听这期节目。哎，有个人就说了，说这期节目这个话题啊， 多咂摸咂摸。 他说我十年以后，我估计我还用得着，先存着。 对，收藏啊，收藏。 对 对，收藏。厮守黄玉博，他说呢，不要和公婆或者家人住在一起。俗话说得好，距离产生美。在一起住肯定会有好多矛盾，会因为不同的想法和代沟产生不必要的麻烦。而有一些距离却可以产生彼此的好感，确实是这个也可以理解。就算是再好的两个人，就不管是谈恋爱还是怎么样，每天黏在一起的话也会产生好多小摩擦，偶尔那个有一点距离的话，反而会有那种小别胜新婚的那种好感。 对，距离产生美嘛，对吧。 对，有道理。就像我和萱草一样，以前在公司的时候天天吵架，现在每天见不到了，反而还有一点想念。 那你真的是，我没有想念你。你是你单方面的想念。 是莫的蝎子座，他说一定要自己经济独立， 你看都笑了 一定要坚持自己的社交圈，这个说的很重要，就是千万不要说因为跟一个人结婚了而放弃自己的所有，就还是要有稳定的社交，稳定的喜好，经济独立，这样的话你才可以作为一个有魅力的你去持续的吸引对方，而不是说你的光芒就暗下去了，慢慢的对方也会觉得你索然无味了。 长长婚纱缓缓出嫁，谁曾心痛，谁曾心过，谁曾责骂，不必牵挂，今日完全付托他。我也婚了，能和爸爸还和妈妈陪同出嫁，你看得清楚，幸福感觉满入吗？这黑马风雨沿途洒，陪我飞奔好。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于徐杰尔的《爱情灵堂》。 黄玉博，我觉得他说了很多有道理的话，他说呢，能不远嫁千万不要远嫁，出嫁意味着和父母的分离，如果还远嫁，对于年迈的父母来说都是件憾事，谁不希望儿女绕膝呢？你想看到父母眼巴巴的盼你回家吃顿饭吗？说的好心酸啊。 这个吧，我觉得是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决定吧，远不远嫁这个都还好。其实我觉得身体的距离没有心的距离重要，就是如果你们的心是离得很近的话，对，天涯海角我觉得也是可以想办法从空来见面的，那就算你离得再近，那你对吧，就是没有那份心，那我觉得可能跟陌生人一样。 其实萱草，你们现在的状态也是没有和爸妈那么近啊，爸妈还在老家，但是你在北京生活，其实也没有觉得说你们之间会有隔阂或者是疏远 啊，没有没有，还是那句话，距离产生美。 嗯、 我妈见到我的第一天稀罕的不得了，但是如果住到一个星期之后， 就 绝对要吵架。我跟你讲，我跟我妈住一个星期以上之后，绝对会以一场小吵或者大吵来结束。我妈说你走你走，那我说我就走了。 嗯，还真是这样，其实。远嫁也蛮好的嘛，就是你偶尔休个假回去看看还特别亲，然后那个亲劲儿快过了又该走了， 对，我就赶紧逃离 、 我以后想好了，就是以后等父母老了呢， 我应该也会把他们接到身边来住，但是我应该不会跟他们住在一起，就是可能离得比较近的两个房间吧，就是各自有各自独立的生活，但是你说有什么事情的话也能够第一时间赶到，我觉得这种是比较好的状态。 嗯，特立独行的猫，他说呢，女方不要太相信自己老公赚钱养家，自己貌美如花这句话，时间长了，男方多多少少呢心里会觉得你没用什么的，或者视觉审美疲劳，有一份自己的工作可以让自己保持魅力和生活的动力，也会减少双方的经济压力。具体呢还希望大家参考一下电视剧《我的前半生》啊，我好像看过这个剧， 我也看过，袁泉马伊琍他们演的是吧，奢侈品没关系，那爱人的能力我没忘记，等待是为了遇见你，你给我重新出发的勇气，我只想带着你一起出海去航向未知的生命，岁月是伤痛的橡皮，你让我 重新出发的勇气，我只想带着你一起出海去，航向未知的生命。岁月是伤痛的橡皮，你让我拉起生命的彩笔，还存在我的心要世界给你，只有你能体力。我存放的爱情只为 下一首歌来自金志文的《我们结婚吧》。 嗯，全是结婚的歌，很适合收藏一下啊，作为结婚的、嗯、 婚礼进行曲、啊、 结婚的这个什么音乐的列表、音乐的清单、 嗯、 因为很多朋友会说，哎，我结婚了，你帮我推荐几首适合在婚礼上放的歌吧。我觉得今天我们的节目中用的这几首都很适合。 哎，你知道吗，我去参加人家婚礼啊，最喜欢听的就是他们婚礼的 BGM， 就看有没有好听的歌啊，有没有适合我们可以、 这个、这个经常会遇到两种很极端的情况，一种就特别喜欢很有情调，再一种就是那种大俗歌，就是口水歌。 特别土的那种。 对对对，薛薛来了就不会走，他说成家呢就是自立门户，不要跟父母住在一起，无论是自己的父母还是对方父母。 嗯，这个朋友特别逗，他说呢，不不不，不如我们由头再来。他说呢，我不想结婚呀，参加了许多朋友的婚礼仪式，说着今天你最大，但做着小丑一样的工作，你在表演，他们在鼓掌，份子钱就是他们的门票。但是思来想去，这么多份子钱，不结婚怎么能要回来呢？你们能不能出一期不结婚但是能把份子钱要回来的招数吗？ 不结婚把份子钱要回来也行啊。 我也想过这件事儿。我出了过那么多份子钱，什么时候才能收回来？ 对呀、啊，你说，都说这个结不结婚是自己的权利哈，办不办婚礼也是个人自由。那你说，你不整这些仪式的话，别人以什么名义来给你钱呢？也不好意思说你给我钱吧， 嗯、 我已经结婚了。 就是好多那个孩子都说这辈子不结婚了，然后爸妈都很生气。 嗯、 你说我这 钱怎么 从小到大我随出那么多份子，对，不靠你我怎么收回来。 也对啊，希望大家能够在评论里给我们出点主意哈，解一下这个疑惑 啊。天奇贩卖机他这句话直接否定了我们的节目啊，他说呢，人生忠告，不要给别人忠告，每个人遇到的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不要轻易否定，但也不要一味的肯定 啊。我们没有否定或者肯定什么，我们只是分享一下大家的想法， 还是看自己 吧，对，具体怎么想个人做主啊。嗯，我们不代表任何观点、 嗯、对对， 我们结婚吧，放掉那些喧闹的浮夸，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，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把你的幸福交给我吧，现在就要听你的回答，你愿意吗、哦、我们结婚吧，我们结婚吧，放掉那些喧闹的浮夸，从此就陪我浪迹天涯，你愿意吗？ 首歌来自于韩安旭的《我想和你结婚了》。刘家小美妞她说呢，一定要找一个有钱的呀。还有啊，没有结婚之前千万不要相信男人那张破嘴，也永远不要期望婆婆会真的把你当成自己亲闺女。哎，不想说了，都是血泪史。 哦，看来都是自己经历过的事儿啊，所以一定要说出来，这都是精华，人生总结的精华。 找有钱的这个怎么说呢，就是是这样啊，就是那句老话说得好，什么有钱什么样的，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对，有钱不是万能的，也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。就是说 你千万不要 贫贱夫妻百日哀嘛。 对啊，千万不要抱着那种什么友情饮水饱的想法去结婚去过日子，还是要考虑一下能吃不吃得上饭啊， 现实生活， 对，能不能填饱肚子，然后再说你要不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幸福 一生。 当然不是说那个鼓励大家要拜金啊，或者一定要选有钱人，一定要坐在宝马车里哭，也不坐你自行车后座啊，而是说，大家要有一个先有一个面包的基础，至少可以让你不要风餐露宿的再去谈爱情和婚姻，是吧？ 对呀、啊，你说风餐露宿的，他还说什么给你一个家，那家在哪儿呢？你都风餐露宿了，对吧？ 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床，这就是我给你的家。 太伟大了， 好浪漫啊，突然觉得好浪漫，浪迹天涯。星星口袋，我觉得他说的可能就是两个人的三观吧，就是两个人的价值观人生观。他说夏虫不可语冰，井蛙不可语海，就是这两个人还真的是要有共同的语言才能够生活在一起啊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。 是这样的，一定要有在一个某个频率上，对吧？大家能是互通的，互相懂得的。 Cia 呢，他说女孩子呀，如果你老公有钱要自己挣钱，这是一份底气和自尊。如果你老公没钱更要自己挣钱了，这是一份生活的保障。婚姻不是恋爱，爱情呢也会让人吃不饱饭的。 再说最后一条吧，乔安娜很爱很爱你，她说呢，婚前要下载同性交友软件看看他在不在里面。 千万不要被骗婚了是吗？ 太可爱了，开个玩笑最好。 是的是的，就是希望大家每个人都能够对自己的感情坦诚吧，也希望能够真诚的对待别人，也不要有任何的欺骗和隐瞒。 对，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，找到理想的另一半。天下无双啊。这期说了很多关于结婚的话题，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，以前没有涉猎过，觉得真的是刷新了一些新的知识啊。 对，希望大家听完这期节目能够受用哈。那如果你觉得现在还用不到的话，你可以收藏起来，等到希望等不了太久，能够 十年之后再打开。 十年，希望大家等不了那么久吧，可能一两年、五年能够打开用得上。 对，你要相信我们这个听众朋友的年龄段层次很多的。 好吧， 真的有十几岁的孩子。 对，会不会有一个这个上小学六年级的小学生跟我们说？啊，听完这期节目我很受用。 我想结婚了。 对，我想结婚了。千万别。 好，这期说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啊，我们就每期的话题的征集呢都会在新浪微博中跟大家分享。大家可以在新浪微博关注酷我音乐调频这个账户，把你的故事告诉我们。也许下期节目呢就能够听到你分享的故事。 好的，那我们这期的酷我音乐调频再见啦，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 拜拜。